情 Music Radio。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一线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复兴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东向西方向，前三门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正在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30，欢迎如约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听到我的声音有没有让您欢快起来呢？来，开场先来一个小笑话。今天讲什么小笑话？师傅，我快坚持不住了，我要做帅气的超人。什么飞檐走壁？好吧，你懂的。好了，欢迎大家呢在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赶快来打卡报道，刷存在了，发位置发红包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希望看到你来刷存在，看到你的身影，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让我知道你的存在，让我知道你在聆听。当然如果在开车的情况之下哈，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发信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哥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20号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你知道吗？汽车落水其实很危险的。怎么讲？很多影片当中都会出现汽车身影哈。虽然电影电视呢都是虚构的文化艺术产品，但是产生了很多关于汽车的误区，觉得哎，汽车掉到水里面没关系呀，哇，出来游泳跳出来不就行了？没那么简单，哎。车内有一些小配置，关键的时候能救命，哪一些小配置呢？趁机赏花，自驾线路推荐，平谷桃花源。好，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哪些部件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我们呢？哎，汽车是由成千上万的零件组合而成的，每一个零件呢都对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车内的后视镜。那想必生活当中有不少司机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哈，前方突然出现意外情况，紧急刹车之后无奈发现后车跟得太紧，自己被追尾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车内的后视镜就可以帮助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在刹得住的前提之下，要看一看中央后视镜当中有没有跟得很紧的车，如果发现后车距离越来越近，估计他根本就刹不住车，会追你的尾。当然这时候你也不能就直接撞上去哈，算了，为了别人不追我，我还是先往前追别人吧。而且这也不对哈，这时候根据前面的距离适当的放松刹车，你可以刹一下，然后呢再往前走一点，然后再点刹，这样呢给后车一个这个预警哈，让他能知道千万别一下刹车站住，咚你就被追上了，对不对？要点刹会吗？点一下刹车，然后再往前走一下，他刚刚要撞上你的时候，哎，这前面这哥们怎么要刹车，哎，给他一个预警， 这样呢就不会被追尾了。要知道常识哈，原来这个车的后视镜还有这样的功效哈，不光是早晨在红绿灯给我们来补妆的用的，最重要的功能要观察后面的车后面的情况。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马上来揭晓汽车音乐排行榜，关注一下2018年度第十二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Felix Jen Freddie Bruno Lin Shine。第39名，曹芳遇见我。第38名，蔡健雅时光谣。第37名，汪苏泷我的小女友。第36名 ，Josh Vitti Because of You。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节拍跟上了，跟他一起，嘿 ，Felix 还有 Freddie 的这首《Shine》，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位。这首歌曲没有更多特别之处啦，反正就是适合这个季节聆听。听着这样的歌曲，好像所有的阳光都射向你，所有的微风都经过你，幸福感就这样慢慢向你袭来了。 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可爱的音乐了，曹芳，名字就像她的音乐一样，有着一份小女孩的单纯，又有一份小女人的温柔。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路口等着我，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好朋友，快乐的小猪，拥有的幸福，还有梅子、喵咪、抽烟喝酒烫头，谢谢大家。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现在插播一条广告。新美水运动轿车凯迪拉克 ATS-L 配备2.0T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加速只需6.2秒。完了，这么快？6.2秒，就是快。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好朋友越来越多了，看看你们正在哪里收听汽车音乐会。打不死的小强是新朋友啊，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上周刚刚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现在正在河北的保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哇，北京以外的城市在收听啊，我就知道啊，全国都在聆听，全球都在聆听，有没有？春天的雨，问候一下在丰台收听，还有秋色的小姐姐，现在是在潮白河，还有油炸花生米，怎么这名字没见过？是在这是大兴收听，还有在皮香草堂的承诺，拥你入怀，在昌平收听，还有甜大味儿，还有沙漠马尾辫，马尾辫，拦到你了，嗨。 我正在喊你妈那边。林小玲玲呢是在这是哪儿？玉桥东里。嗯，还有硕 Jessie。冰姐快翻我呀，牛明好念过了，一子鱼，子鱼原来的草草，还有谁？克洛伊，生如夏花之绚烂，好，雨香，金箍棒是吗 ？Shani 点到了，正在这个昌平收听，好，谢谢大家，继续发位置，发红包，在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如果你也想加入咱们大家庭当中啊。来给我们发红包的，好，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他呀，蔡健雅翻唱的一首作品时光谣，蔡健雅把这首歌曲唱得既文艺又细腻，让人听完之后不自觉地联想很多。踩在时光的车轮上，时光荏苒，原来世界依然没有变，而变化的只是我们经历过的各种酸甜苦辣。时光摇啊摇， 时间你慢点，世界又大一岁，叫我怎么能不急，青春已逃离，这么多年你总说见面没变，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没变的是这片痴心，可变了的是这片光阴。12年青春一去不返，也遇见让我伤心的人，这世界爱是这个世界，可原来英雄少年已不在。那么你们怎么的呀，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 蔡健雅的声音真的是太棒了。 时间弥漫的世界又大一岁。 谢谢。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王凡瑞写得很好哈，本来就是让人感觉这首歌曲的意境很有画面感的，但是让蔡健雅再来演绎这首作品，哎呀真的是相得益彰啊，为这首歌曲呢感觉就是如虎添翼一般。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潘雅蔡健雅时光谣。继续攀升，做好准备了吗？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汪苏泷，我的小女友。 看你当我第一次遇见当你的时候，一种奇妙的感觉让我心动。你说你见到我，说我和相片又不同，我虽然有点水肿，但听我说，我的小女友脸上萌萌的肉，有一点可爱，有一点温柔。我的小小女友，我为你等候，嫁给我在你懂事了以后。 好可爱哈，汪苏泷，我的小女友。90后的创作才子汪苏泷拥有金嗓子， 作曲呢可以让你肝肠寸断，也可以让你 happy 冲上云霄。无论爱与愁，这都是汪苏泷带给你的惊喜。我的小女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段乐曲哈，是我们曾经为汽车量身定做的，来自 Josh Because of You， 很棒的小提琴演奏家哈，将古典融入现代，上周第46位，本周上升10位，第36位。这就是 Josh Wilde 全新尝试的优雅和流行的结合，拉着琴，仿佛把每一个鞠躬致敬的优雅都配上了古典，创造出了一个如此神奇美丽的音乐世界。 Because of You，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 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较昨日有所下降，但扩散条件不错，大气透明度较高，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这个时节气温起伏不定，正确的穿衣非常重要，请大家及时根据体感变化调整穿衣。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近日林志颖推出抒情主打歌《在我眼中开出玫瑰》，这首新歌由林俊杰量身打造，歌曲不同于热恋情侣，而是为在一起很久的恋人所写的情歌。林志颖一听到这首歌曲，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跟妻子陈若仪在明年将是结婚10周年，有感而发。近日黄子韬2018 It's Good 的巡回演唱会上海站首站预售上线，不足4小时便售空。据了解，巡演第二站福州预售也在昨天中午12点正式开启。2018年开年，两首由黄子韬包揽全部词曲创作的 C-pop 歌曲《Beggar》和《Hater》取得了亮眼成绩。《Beggar》上线首日获得美区 iTunes 榜总榜第8位，《Hater》也展现出了斗志满满的青春正能量。近日，钢琴家吴牧野签约新东家索尼，表示正在筹备新专辑，并将开启全球巡演计划。现场师姐彭佳慧也前来助阵，并相约合作。美国当红女子团体 Fifth Harmony 3月19号宣布解散，称6年来我们一刻不停的工作，现在为了忠于自己，忠于所有歌迷，解散单飞势在必行，并表示会一如既往的相互扶持。至于原定的巡演计划，他们表示仍会按原计划进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来关注路况，北五环顾家庄桥、金密路、机场高速进京方向、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东二环北段建国门桥东向西以及西二环北段北向南交通管理措施结束，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我又回来了。你呢？还在这里收听吗？有没有新朋友在听呢？好了，问候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龙行追赶太阳的人，浮生若只是梦，快乐的小猪英兰，水是醒着的冰，还有香雨，小鸟依人，舒森，马尾辫你又在这儿冒泡了啊！开始就不告诉你，超得幸福，默默 ，Magic Dream， 字母妹妹 ，New Me， 还有默默。抽烟喝酒烫头，笑笑爱天天， 你们好，继续回到汽车音乐会，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告诉你好消息啊，玉兰花迎春花都已经绽放了。那昨天呢，走在东二环，是从建工门桥然后往这个东直门桥走的这个方向，二环的两侧啊，特别漂亮的迎春花绽放了，道路两旁都是金黄金黄的，哇，好美的一片春光啊。春天的景色哈，哎，春天是踏青的好时节，大家陆陆续续做计划做安排了。今天的汽车一会儿再来给你推荐一个地方，是在平谷赏桃花。哎，再过一段时间桃花就要开放了。平谷是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22万亩的大桃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桃园，中国最大的桃乡，首都最大的果园了。以花为媒营销平谷，北京平谷的国际呢，已经连续举办了第13届，成为了京津地区著名的春季旅游活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每年的3月到4月，就这个时候啊，正是平谷桃花盛开的时候，数万亩桃花的海洋，一片粉色的，哎呀，哎，想起那个《三生三世》那个景象哈，啊，多么的壮观，多么的唯美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吸引很多的市民呢慕名前去观赏。怎么走？走京平高速，直达平谷城区，再站下高速，然后按照指，然后呢下高速，按指示牌走就可以了。这一路上都是美景哈。其实不管目的地在哪里，只要开着车在那里悠闲的走就好了。最美的时光不是在路上吗？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位 ，City Hanson Unbelievable。第34名，张靓颖，我是我的。 快乐是我的原则。 第33名，范玮琪 ，I think I。 I think I love you， 就是这样刻在脸。 第32名，微胖女神，跳不起。第31名， 吴克群，莫安琪，人生超幽默。 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他超幽默的超幽默。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was a kid, I saved up all my dough so I could buy C-3PO. Put Mentos in my Diet Coke in the backseat of the bus. When I was a kid, I ate SpaghettiOs. Played laser tag and G.I. Joes. And if you vowed no girls allowed, then you could join the club. When I was a kid, I spent my Saturdays blowing on aGames. The newest thing was Lion King, and I can feel the love.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was a kid, I dreamedStayed up late watching action films. And I won't lie, my friends and I were too legit to quit. When I was a kid, I lived for climbing trees, ate Dr. Pepper jelly beans. My favorite part of Jurassic Park was how real the raptors looked. When I was a kid, I still had VHS. Watched Fresh Prince and Jazzy Jeff. Zach Morris owned the first cell phone. It was off the hook. It's unbelievable. Here's my LA looks and goosebumps books, so etch a sketch. What happens next.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You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That's what the D's now.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think back on the maze, it's unbelievable. Cause baby, those were the days. It's unbelievable. It pulled in so many. 就跟着他唱无忧无虑的一起唱歌，来自 LCT Martin 之声还有 Hanson 的这首 Unbelievable。 这明显的是一首很怀旧的歌曲哈，其中呢提到他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啊，读过的儿童读物啊，还有吃过的美食，听着歌有没有被带回到回忆当中呢？有有有有，哎，小时候看的九色鹿、三个和尚啊，还有葫芦娃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有没有一下子就透露的年龄？没关系，还有什么花仙子啊、蓝精灵啊，哎，读过的儿童读物很多呀，嗯，还有吃过的美食，哎，这个我可以多讲一讲啊，什么话梅糖啊、粉笔糖啊、关东糖啊，啊，小时候吃的棉花糖啊，啊，还有那个吹的那个糖人儿，对不对？还有那个小面糖人儿、面人，哎，对对对，哎呀，说到吃，嗯。啊，回到正题上，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张靓颖的快歌当中很好听的一首作品。张靓颖的歌声总是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4位，张靓颖，我是我的。 天来难舒服。 Jelly 的歌声当中呢，有一种让人情不自禁想跟着他手舞足蹈的感觉。这首歌曲瞬间点燃气氛，歌曲所传达简单、轻快、直接，这种感觉足以感染每一个听者的快乐细胞。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接下来安静、安静、安静，转换听歌情绪，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范玮琪 I Think I。 范范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他的那份爽朗，他的歌声，他的笑容，他的气质，他的大度，甚至通过他的歌声所要传达的那份特别的心声 I Think I。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只想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范范玮琪的 I Think I，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谢谢思琪发来的迎春花的照片，哎，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北京美丽的春景呢？也拍一些花的照片过来吧，玉兰花也要开了，迎春花早已经怒放了，再过一段时间桃花就要开了，一定要抓住身边最美的景象哈。啊，好美的北京。接下来我们继续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刚刚呢一直在静静听歌的朋友站起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我一起跳舞，跳不起没关系，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肥胖女神跳不起。左脚右脚， 首先活动关节，然后拉伸练习，再跑步跑好几圈，就转转转转转不上气，每天都要练习，克服天生就没平衡力。 女神2015年发这个贺岁 EP 跳不齐，为了给予粉丝不同以往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享受啊，期间就苦练舞蹈。由于天分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哈、啊，没办法，就是跳不齐，跳不好怎么办呢？没关系，那我们也要努力。跳不齐有什么关系？步履不轻盈有什么关系？我们有这份决心就好。上周第49名，本周上升到第32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人生超幽默，就像是一碗鸡汤，会告诉你说，人生当中总会遇到一些这个套路啊、孤独啊，遇到这些东西之后该怎么办呢？人生超幽默啦，胡克群、莫安琪。 凌晨2点半的街灯，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像只猎豹一样舔自己伤痕，梦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梦想被养大，脚步太不能停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我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way，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剧本比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S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 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惩罚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这一时段城区路网压力比上一时段有所回落，东西二环南段南向北，北二环东段西向东，北四环东段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Something about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 can't be without you. Anytime someone mention your name, I be feeling as if I'm around you. Ain't no words to describe you, baby. All I know is that you take me high. Can you tell that you drive me crazy? 'Cause I can't get you out my mind. Think of you when I'm going to bed. When I wake up, think of you again. You are my homie, lover, and friend. Exactly why you light me up inside like the 4th of July. Whenever you're up. 的声音来自 Becky G Shower 啊，这位来自洛杉矶90后的美国创作型的说唱歌手，哦，名头好长，绝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曾经作为网络歌手出现在 YouTube 上，之后呢，翻唱的歌曲呢汇集成了成册哈，也成了这个混音带。在 YouTube 上成功的翻唱，马上被制作人发现，签入了索尼音乐公司，真的很棒哈 ，Becky G Shower。很好的一首歌曲，把你带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 还有哪些好朋友正在这里收听，来举手啊，我也看不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也欢迎你像 Coco 还有涛哥一样，把你的二维码发给我，我会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Coco 和涛哥来，请你们同意一下，我已经申请加你们为好友了。还有郑硕是吗？好，郑，还有优雅，还有陈哥好和 NGZ， 待会儿一一把你们加为好友哈，别着急。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为你介绍说汽车落水是很危险的，那么很多影片当中呢都会有这样的镜头，但是这是虚拟的，文学艺术作品嘛，总会有一些虚拟的成分，但是却给很多人带来了关于车的误区。说要不然我也模拟一下啊，开着车直接开到河里面去冲进去看看有什么后果。我告诉你啊，汽车掉入水中呢，其实这个一般是有主角光环保护的，人员不会出现伤亡，但是现实当中哈，切勿模仿尝试，因为一旦落水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汽车在高处落水，车门会发生变形，水压导致几乎这车门就很难打开的，而且呢人在用力去这个搬这个门的过程当中呢，剧烈运动消耗氧气就越来越难以自救了，车里面的氧气耗尽了之后，哎，想一想后果我就不用说了哈。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不会这样去模仿的哈。这个我告诉你，反正你就记住了，这个汽车到了这个水里面，落到河里面，这个车门是打不开的。但是如果真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不是说我们只有这个等着了哈。车里面不是有那个在这个砸玻璃的那个锤子吗？锤子在哪儿？回去好好找找啊！告诉你们，一定要知道这锤子在哪儿，一定要拿出这个锤子，把车玻璃砸碎，然后出来。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想把我唱给你听。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编剧制了来自张杰的《三生三世》，为电视剧《三生三世》量身定做的，歌词丝丝入扣，撩人心弦，也把剧中白景和夜华的三世情节故事，由爱而不得到爱而中和的爱恨情仇刻画的细致入微，桃花十里片片芳菲，终如水流。谢谢张杰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歌声。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童丁，接下来转换情绪了，还有请关喆带来《不懂小姐》。

来自 Chris Brown 的这首 Forever。 啊，虽然 Chris Brown 呢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但是却不能掩盖他的这个才华，在音乐领域的才华。横跨了流行、嘻哈、R&B 等等很多的类型。他不仅在音乐上有才华，在电影当中也有着极佳的表现能力，演技也是备受肯定的。他的这个卓越超凡的嗓音呢、啊，充满智慧的歌词，还有这种诱人的旋律，还有他的歌声，早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在平时呢，生活当中也希望他能够像音乐方面那样优秀就好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还有谁在完整收听？欢迎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让我知道，也让我骄傲一下哈！从九点开始收听，一直陪伴我到现在这个时候，北京时间10:39。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那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王菲《笑忘书》。词作者林夕评价这张专辑，预言当中五首歌都很抽象，所以想一定要有一首比较流行的作品。林夕说，主要呢还是考虑大众的口味和专辑的销量啦，所以呢就有了这首《笑忘书》。果然这首歌曲迅速流传开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心。